学作品《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》倾情演绎华美乐章。4月21日上午10点，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，我们不听不散。购票查询大麦网。 3月踏进北海边，寻到春烟柳如烟，我迎你唱惊喜，坐弄一下车闲谈，红杏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轿子上头捋一圈，长亭外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为你逛过半耳边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弥勒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，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，我是主持人尚远。这两天呢是清明小假期，我们请您听听传统老戏状元谱。为什么要听这出戏呢？因为这出戏呢是发生在清明时分的。全部状元谱呢，今天舞台上已经很少见到了，常演的是演打直上坟这一部分，所以状元谱又称打直上坟。故事讲的是乡绅陈伯瑜，膝下无子，兄嫂早先下世，遗留下一子名唤陈大官，受外人挑唆和陈伯瑜分家。陈大官在外吃喝嫖赌，将家财俱都花费，沦落到乞丐之中。闻得陈伯瑜开仓放粮，特地前来领粮糊口。陈伯瑜见到陈大官的境遇，气愤已极，责打教训大官。陈夫人怜惜陈大官，赠银两让他离去。正值清明时节上坟之时，陈大官前来拜祭祖先，遇到陈伯瑜夫妇。陈伯瑜夫妇怜惜大官，觉得他有改过之心，于是将陈大官收留膝下为子。陈大官也的确从此改过自新，发愤攻书，最后得中状元。这出戏就叫状元谱。这出戏呢唱段并不多，最重要的一段是西皮三演，张公到35，六子有靠。平时呢余叔岩的唱片听得比较多，下面我们请您听听严菊鹏1924年的唱片，老坛味十足。这一段是什么时候唱的呢？刚才说到了陈伯瑜开仓放粮，恰有张公道带领着四个儿子前来领粮，还说家里那位孕妇还怀着俩呢，就是六个孩子了。张公道走了以后，陈伯瑜向仆人陈志询问刚才张公道说的是否属实，陈志回答说是真的。陈伯瑜颇有感慨，人家有六个儿子，而陈伯瑜膝下无子，就唱了下面的这一段，请听严菊鹏先生的唱片。 Yeah. 刚才您听到的是阎居鹏先生演唱的京剧《状元谱》片段，这是1924年的一段老唱片，声音呢稍有瑕疵，希望您能够谅解。这出戏啊，应该说是以念为主的。马连良先生素以念得好而著称于梨园。下面我们请您欣赏的是马连良、姜妙香主演的京剧《状元谱》，也就是打直上坟片段。这是1960年的录音，录音效果是非常好的。下面这一段呢，就是陈大官前来拜见陈伯瑜，陈伯瑜看见陈大官的落魄景象，斥责于他，陈伯瑜的恨铁不成钢，陈大官的纨绔之气，还有当时的懊恼胆怯，这种情绪需要表现出来，陈夫人陈志的宽宏善良要表现出来。老先生们的表演可以说是炉火纯青，马连良饰演陈伯瑜，姜妙香饰演陈大官，何胜清饰演陈夫人，刘胜通饰演陈志。 叔父在上，侄儿拜矣。罢了。叔父可好啊？ 我好，你可好？ 儿啊，既在眉间，儿替光景如何？ 陈大官， 是陈大官， 陈明生， 陈明生， 为何落得这般光景呢？ 哎呀，叔父啊， 侄儿在外面不惜真， 说什么？站长， 是 枪。 哎呀，叔父啊， 侄儿在外面不惜真高吃 啊，你有错什么？ 踏踏 不好房子 将来哟。 哎呀，叔父啊， 侄儿在外面不惜真道，吹火飘渡浪荡逍遥，瑞都也有失去功名，将一份家财尽心花费，落在这乞讨之中了。 怎么你在外面不惜真道，吹火飘渡浪荡逍遥，瑞都也有一份家财尽心花费，失去功名之落得乞讨之中？ 真 是啊， 你既然落得这般光景，又回来此生呢？ 闻听叔父今日开仓放粮，前来临时粮米也好糊口吧。 哦，怎么我儿也是前来领粮的吗？ 真是， 呵呵，好啊，我城门中的粮米有旁人吃的，难道不由我自己包吃吃的吗？ 好，有儿的粮米今天来，魏叔的有话对你讲。 是， 今天来。 是， 出什么？ 啥人？ 吃完了。 今天来。 今天来。 陈大官。 是陈大官。 陈明生。 陈明生。 好奴才。 今天堂堂飞身进了院来奔奔命 啊，员外，你再次拷打谁家的孩儿？ 谁家的孩儿用我拷打？你自己看来 呀。 相公来了。 哦，原来是陈大官。 哼，好个陈大官。 哎，陈敏生啊。 好个陈敏生。 他少量无福，你打他做甚呐？ 他少量无福，难道我欺压他不成吗？ 哎，不是哦。你打他我心疼啊。 打拼是这样败下的支持，你与我养伤他几个，那时我打他你才来心疼。若不看夫妻版本的吊堂村 啊，大官儿啊， 不许你哭。 哦，我不哭。 啊，大相公啊， 也不准的好。 我不， 我看你们哪一口大堂皮。双弟娘染病在床，那时将我二老唤到床前，叫道一声兄弟啊，弟周峰。我二老之病一日高皇不救于人世，一死必无牵挂，只有大官孩儿要你另眼看待。话到此间，我大兄啊，有双双去世啊。那时你陈奴才刚刚七岁，送到雪中宫去，一十五岁生日鸿门，是何等的不幸呀，是哪幸而不乐啊？怎么你在外面听信雪妖之言，回得家来与我二老是照吵不闹，问其亲友，而要分居邻国，本当不分与你，有恐旁人家引导，是我以大压小，以俗压之。万般无奈，向儿亲良久请到家中，将这上等的家财分而与他妈的。而就该在外面 八分共识，共鸣上心才是真理。怎么你在外面不惜尘劳，吃喝嫖赌浪荡逍遥，日多夜有，一份家财尽心花费，只落得七堂之中。啊，二人，这个奴才多大年纪了？ 今年21岁了，高吧？ 21岁，还是什么小孩子？城门中中心呐、啊。在外面为官的事情，哪里有些倾听不到？才记下这样败家的字词，真不起。 哎呀，大相公起笔了！ 啊，员外大官儿他起笔了！啊，哎呀！ 待别家人不该败坏我们庭，树枝好比黄粱，梦的是谁来过何人？臣子过来，这奴才死了兵马，若是不是与我哄，我干。 相公唤醒， 大相公醒来。 难免你叔父大你， 侄儿该过就是。 臣子，取两封银子来。 是两大封，还是两小封？ 喂，自然是两大封啊！ 哦，是是，银两在此， 将银子拿去，好好供事去吧。 多谢神礼。